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这几部戏还值得一看啊，比上半年强多了。 而且你发现吗，大家在办公室里有话题了。 如果有好戏，不管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地铁里，都会有人在议论，有人在看。 而且你从朋友圈也能发现啊，你看我们这个单位有一小同事说，我就不是追剧的人，我干嘛要把剧本都看了呢？花了一个晚上把整个剧情都了解了，我再也看不下去延禧攻略了。 那你就看看爱情进化论吧。最近还要演一个戏，也是这个张天爱演的，叫舞动乾坤。最近这好戏啊还是扎堆的。 对，所以我们追起来也觉得很有劲啊， 没那么累是吧、 嗯、 好，首先说说张天爱和张若昀演的都市情感戏爱情进化论吧，现在播到第17集了。不管是从台词啊，还是剧情，还是从剧里所传递的这个价值观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反映现实的，不太浮夸。可能里面那些角色就是生活当中的你我他，他们遇到的感情问题基本上也还原了线下的生活， 就是代入感是比较强的，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眼下呀，这个两位主人公其实他们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几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替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剧的女主叫艾若曼，是张天爱演的。她呢，在职场上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女人，她是一销售总监。她身边呢有两个男人，一个叫路飞，是一男闺蜜，还有一个呢是比她小6岁的一个她的助理，叫安卓。 嗯，操作系统。 啊，对，操作系统。 结果呢，她被人家给操作了。 就俩人呢，虽然小6岁啊，有着年龄的差距，也有着上下级这样的隔阂，但两人还是走在一起了。本来啊这气氛是不错的，但最近这个艾若曼非常的伤脑筋。 他们到上海出差，白天还可以，晚上回到酒店，结果发现一个女孩在门口等着他们，大声骂艾若曼第三者，她才是安卓的女朋友。原来啊这个小助理安卓啊，为了借艾若曼上位，所以假装跟她好，有了这个女上司的提携啊，小助理可以少奋斗几年。艾若曼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啊，是又羞又气，很自责，怎么没有早点看穿这个安卓的心。 就是一花心大萝卜是吧，一小白脸想借我上位，我怎么没早看穿他呀，我这么聪明。回到了北京之后啊，这个安卓没放过艾若曼啊，就跟他一再解释，那女的就是我的前女友，我们俩已经没有感情了，我们俩已经分手了，已经翻篇了啊。虽然一开始啊，嗯，我是想利用艾若曼，但是我后来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啊。他就希望艾若曼能原谅自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是戏编剧这么编啊，就是原来我是利用你，利用着利用着，我发现我爱上了你， 就假戏真做了。 假戏真做了，我们姑且以为这是真的吧。 嗯， 那你能原谅吗？就是他原来骗过你，现在真心爱你。 我这时候要做编辑的代言，那个非常坚定的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如果是我，坚决分手不原谅，动机不纯，开始于欺骗的感情，我是唾弃的。 我帮你唾。 不过如果有人选择原谅，选择在一起，我也理解， 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跟我不行。 我觉得编辑的观点有理有利有节嘛， 是吧？ 是不是？ 就是你别骗我，骗我不行，你骗他，他还乐意骗，一个爱骗，一个被骗，我觉得也无所谓。 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原谅他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放在我身上这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我绝不原谅。 但是就像这个戏里面一样，艾若曼也扪心自问了一下自己到底爱不爱这个小助理。我觉得有一种原谅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就是他真的爱对方了。 对， 哪怕他一开始骗了我，但是我不能骗我自己，我现在正爱着你呢，我也能够选择某种原谅，给他一次机会。所以 你要是艾若曼你就原谅哈。 我要是艾若曼也不原谅。 哎，你刚才说的好好的吗？ 我说的是有的人，对，但我不是。 不是，你现在要是艾若曼，你真的爱安卓，你原不原谅他？ 不原谅。 哎呦， 爱和原谅我认为是两回事儿，但有的人不会。 我们觉得这个节目组太有气节了。 我们这个价值观还是很正的，是吧？ 要不我拉低一下你们的底线，我选择，我本来其实选择不原谅的，但你们俩都不原谅，我觉得要不我原谅一次吧。 那我们听听剧情吧。 要不有点不接地气，我觉得。 后来这个艾若曼，张天爱演的这个角色呢，他也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小助理又想约他的时候呢，他干脆啊是表明了态度，我们来听一下。 你还记得那天在楼顶，你问我为什么不能给你一个改错的机会，我没有回答就跑了。是，当时我心虚了。其实真相已经很明白了，我不想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想重新开始。我相信爱情，却不相信你。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对不起，安卓，我没有那么爱你。谢谢你能这么坦诚地把你的心里话讲出来，让我看到你这个年纪的男生应该有的样子。之前的你真的表现得太成熟， 可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不合适的两个人还要继续走下去，是对彼此的耽误。 曼曼， 以后还是要叫我艾总，起码也要称呼前辈了。 前辈， 以后有工作上的问题都还可以来找我，但是你要相信，要凭着自己的本事立足，不要再做伤害别人的事。 有了这一刻的教训，我再也不会了。 刚才艾若曼说的这句话真有意思，对不起，我没有那么爱你。 他还说，我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相信你。 很潇洒，是吧？对不起，我是警察。 对不起，我想道歉。 当然我们要评判这些角色的话，安卓这个角色是确实挺遭我唾弃的。什么要分手，你信不信我从这个什么栏杆上跳下去？我心想让你跳啊。 这样的男的就挺没劲的。 这是一种，上次我们说过什么？感情勒索，对吧？就是建立在你怕我受到伤害，然后可能会原谅我的前提下，我用这种方式来恐吓你。 哎，这真的是挺幼稚， 挺坏的。我不觉得是幼稚，他真敢跳吗？他不敢跳。还有就是戏里还安排了一个情节，就是他们俩要说再见了哈，然后这个小助理假模假式说，我能不能再送你一个礼物。 啥？ 这啥礼物啊？站起来摘了一片树叶放在了这个女方的面前，然后呢隔着树叶吻了她一下。 这是啥意思？ 然后这艾若曼 吗？ 艾若曼还把这树叶拿回家了，这明显是埋了伏笔啊。同志们看不下去了， 不知道刚小区刚刚喷完农药吗？完晚上回去就中毒了，俩人啊，第二天就香肠嘴唇。 好，那虽然说啊分手比较潇洒，但确实对于艾若曼的打击还是很大的。那么现在呢，他知道自己对自己的价值判断超出了别人对他的判断，换句话说，他在自己眼里值90分，在别人眼中就只有70分。他还自嘲不会恋爱了，甚至连失恋都不会了。 谈恋爱的时候看不清对方的面目，失恋的时候呢，只难过一天，好像就过去了，又风风火火开始他的销售总监的角色。 哎，你说他为什么只难过一天，然后好像就过去了呢？ 他不会休假呀。他在戏里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设计，就是他求职工作这么多天，连春节只休了两天还是三天。 那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去把自己的内心填满，比如说拼命的工作。 就是啊。 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作为你的领导，其实还蛮可怕的，我觉得。 当然在这个戏里面倒没有说把他对于下属特别强硬的那一面啊展现的对特别的过分。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艾若曼这样的啊，你说条件真的挺好的，还不到三十呢，根本不用着急，而且人也漂亮，身材也好，不用自卑，更不用怀疑人生。可是这部电视剧《爱情进化论》好像反驳了这样的观点，他特意在每一集的结尾就安排了一些那种短视频，就有点类似于采访的方式，请一些路人，哎，谈谈你对剧中这些人物或者情节的看法。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艾若曼这样年龄稍微大一点啊，稍微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在婚恋方面的看法是非常的严苛的。 包括在剧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她的闺蜜给她在网上发了一个征友帖，回复还比较夸张，但也确实代表一些人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 要不在网上发个帖子征友啊？ 我可丢不起那人。 你这个是偏见，这么大的婚恋市场，说明他一定有需求。 要不咱们也试着发个帖子，哎，就凭你这条件，到时候肯定邮件进来的都把机器挤宕机了。 别闹了， 你不敢啊？哎，我替你发啊。 把照片呢放在前面，因为这些男人啊都是视觉性动物。 你要是敢放我照片，我就跟你绝交。 啊，行，不放照片啊！我们不靠颜取胜，我们呢是走的是内秀，肤白、貌美、大长腿，有胸， 事业有成，日进斗金， 过了吧？ 合理形容， 改成中层， 有房有车有存款，对另一半经济条件不限。 改成经济条件相当，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哎，发送。你就等着这些回帖像雪花般的一个一个全都进来啊。回帖了。 凡是没照片说自己是天仙的都是个坑。 我说吧，我怎么说呢？ 都过了25，还要求同等经济条件的男人，太黑了吧？ 什么？又是来找接盘侠的？我这什么呀？这 算了，咱不看这些，理这些人说什么干嘛？ 我还就想看看。来，他们都说了什么？ 不发照片，到现在都没嫁出去，一个字，丑丑。 找同等条件的男人基本上是痴人说梦，只能低就，或者往上找离异男帮人养孩子，或者往下养刚毕业的小男生。 你看看，油没蒸到，来了一堆恶言恶语，还有讽刺挖苦。这个时候艾若曼哪吃这一套啊，他发表了一段自己的进化论啊，爱情进化论。 对，艾若曼的特点是越挫越勇。咱们来听听。 我怎么能让这些人白白黑了我呢？给我回帖。 不是，你别跟他们一般见。 回。当你们用年龄和颜来物化女性的时候，请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个头和钱，还是你们一无是处身无长物，靠敲击键盘来获得高潮，还是自卑心理无法缓解，以给别人贴标签来满足畸形的优越感。当你们发现自己活在阴暗潮湿的井底，满怀恶意重伤那些真正努力拼搏的人们的时候，哼，他们正迎着阳光自由地翱翔在广阔的天际。而努力拼搏的好处之一，就是与你们这些下水道生物天上地下永不交集。请你们务必继续尽情地活在幻想中，以自身的存在来丰富人类物种的多样性，验证优胜劣汰， 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发送。 怎么样，说的挺提气的吧？ 而且说的也确实是， 你在没 是有道理的。 你在没结婚的时候能承受住这样的压力吗？ 你直接就说我当剩女的时候得了呗。 我不用这词儿，那天咱们还批判过呢。 你看你这种人 啊，你有这样的自信吗？说实话。好，可以了。 我当剩女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自信的。 我觉得说的这段话应该是点题的。 对，他可能是显得过于激烈一点啊，但是是我觉得说的是事实。 从这个演员的选择，包括剧里面对他人设的安排，我觉得张天爱演的这个艾珠曼还挺可爱的。我没觉得他有特别强势的一面，你觉得呢？ 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这个长相。 是演员的长相， 就 是 整个这个感觉。 我吃这一套。 你吃这一套啊？ 啊， 我今天跟小松我们编辑说，我说这个角色应该让白百合来演，就当然他年龄可能偏大了一点啊。 嗯， 就是那种感觉的，我觉得就有一点莽撞，然后有一点小女汉子，然后也强势，我觉得更合适好像。 啊，他演的是一个智商比较高的那一类，这个女强人的形象。 你说谁？张天爱啊？ 张天爱嘛、 哦， 是吧？ 嗯。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她其实生活化的那一面还挺可爱的。 哦。 当然，造成了很多人没有这个对象，可能是不是老把工作当中的那一面带到生活当中来？啊，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那其实呢，像她这种自己拼搏，然后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人，还是挺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且呢，不必依附于别人。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呢，那就谈恋爱呗。没有的话，一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也挺好吗？你比如说，到了25和30岁之间，又没有小宝宝要照顾，父母身体还比较不错，那这段时间是一个黄金年代啊，为什么一定要去结婚呢？为什么不结婚就要焦虑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社会啊，有更加宽容的这样一个心态。但是你看这个戏的立足点依然是他遇到很多坎坷，最终可能收获爱情，但是目前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编辑也提出了一个他的观点，怎么就没有那种电视剧，一个人从头到尾单身活得还挺好。 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好，就是你刚才说啊，这女性到了25岁到30岁啊，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人生很享受的一个阶段，但是很多女性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一个焦虑的阶段，就是你已经是剩女了，女大当嫁，可是你没有嫁，那么你的角色是不合适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就会给你造成一些压力。那么人往往是这样，置身其中的时候，你是不会抽离出来说啊，我现在是25到30，我应该好好享受生活啊，我这个时候有经济基础，然后我也不是小女孩，什么都不懂，这5年我应该好好享受。可不是的，身在其中你是很难做到这么清醒的。 就是因为现实的压力太多了嘛，再包括这种舆论的压力传导到他们的环境当中，父母啊、同事啊都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因为他们也同样受到了舆论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呼唤有这样的文艺作品。 对，而且我们也真的呼唤这样的个人啊。如果你正好是在25到30岁这样一个年龄， 我们多身边多的是啊。 对呀、啊，其实还算小的，我觉得就没有。即使你到了30到35，甚至年龄更大一点，你都没有必要要承担那么大的压力，说我一定要过这样的人生，就在世俗中，在传统中，我必须这么做。 对， 我现在没这么做，我可怎么办呀？ 那社保该交的交了，税该纳的纳了。我欠你的， 对， 我对这个责任，对这个社会，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 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一个人，我们说原来四世同堂，现在什么三口之家，二孩之后又四个人，其实一个人也是一个家，我自己活得挺好的， 嗯， 那又怎么样呢？ 那如果咱们俩来创作这样的作品的话，矛盾点在哪里？他如果一个人活得挺好，是吧？又有自信，又有经济基础，各方面呢规划的又特别好， 嗯。 那咱们俩要编一部这样的影视作品，矛盾冲突在哪儿？ 矛盾冲突在哪儿？ 嗯，那就不能是感情戏了，他给他安排一个角色，安排一个职业了，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一个人就过得挺好，也没有说 我。比如说把他放在创业里面，啊，这是一个创业戏，是吧？他的工作各方面，这反映他工作了。 但是如果一部剧没有爱情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不看了，我们会流失很多观众的。 对，哎，你看，让我想到了那个《东京女子图鉴》了嘛。一开始也是那个女孩子，她也是结束了一段又一段的恋情，然后在工作当中越来越独立，

就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你觉得和他在一起特别安全。 嗯，他喜欢这个女主角，这个呢别人都看出来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承认，不敢表白。 嗯，他身边呢其实也有一追求者，这追求者就是他们那个，他不是牙科大夫吗？他们那诊所里有一小护士叫邢青青。 哎呀，我看那个弹幕，这邢青青怎么还不走，还不消失，讨厌死了，竟是这种。 对，而且自脸皮好像很厚是吧？就真的能拉下来脸，说人家俩出去玩去，然后我就跟着你去了。而且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路飞就真的带着他去了呢？ 我觉得这个戏编的不太合理的地方，别的我们觉得都还有一些影子哈，但这个有点太艺术化了，为了创作而创作的，身边没有这样的互联。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这样的， 特别是女孩对吧，自始至终这艾若曼就把他当成一个兄弟啊，好哥们儿，来看待。所以呢你看他们俩在一起聊天，在一起聊的都是这个艾若曼对安卓的态度，丝毫都没有说我和你路飞要怎么样， 就是没把他当成一个男的， 根本就没往那边想， 就是异性，他不是一个异性。 我们来听一听。 那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 做不了恋人还当什么朋友，只能当同事吧。 我在想你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处理这件事，比如说我虽然不爱你，但是我可以允许你爱我。等到什么时候你觉得爱得累了，就走了，这样呢？ 耽误了别人的青春，就等于谋财害命。 斩字诀太伤人，拖字诀又太误人。 还有一个字诀，装。我虽然不爱你，但我可以给你希望，让你误以为我爱你，不说死也绝对不给痛快话，就是要享受这种有人爱有人付出的感觉。 那到最后怎么收场，怎么负责？ 不负责。如果你受不了耗不起，转身离开皆大欢喜。如果你耐力强非要跟我死磕，我转身就会爱上别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男闺蜜也挺难做人的。 他可能自己心理上有什么阴影吧，他怎么就这么面呢？ 你想啊，我喜欢你，我还替你去答疑解惑，还不能表白，这内心 这是多纠结呀、啊！ 什么样的人能够承受？ 是啊，这不就是自虐吗？ 嗯，对，他还跟人说了，你可以采取三种态度对不爱的人。 这是艾若曼说的。 艾若曼说的、啊， 一共有三种态度： 斩、拖、装。 嗯， 那他对于艾若曼用这种三种态度可以吗？都没法处理啊。他中间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邢青青， 嗯，他和邢青青之间基本上就是拖、 嗯、 他也没想占什么人家便宜，因为他其实本性，我本善良，这个路飞挺好的哈、啊，不是那种占女孩子便宜的男人，但是他特别优柔寡断，然后赶上一个邢青青呢就特别厚脸皮，特别坚定执着，所以说就一，但是这邢青青也挺聪明的，他也不是说我就死缠烂打，他也有时候他知道进，有时候知道退，有时候知道撒个娇，有的时候知道道个歉，所以呢路飞对他是生不起气、 嗯、 啊，拉不下脸，所以就不能斩了，那就只能拖了。 我觉得这段安排反正我们看着也觉得不好看。 嗯， 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这种咱们肯定是躲得远远的是吧，还什么跟他在一起住啊什么，所以把这个角色这个优柔寡断演绎的确实有点过，现实当中很少。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对我喜欢的我可能不说，但是对我不喜欢的我绝对不会顾及你的情面，然后呢藏着掖着。那下面我想问问你下一个话题，就比如说这个路飞这角色啊，身边也有这个俩，这个是闺蜜、 嗯、就他俩一个挺好，但是铁哥们儿、 铁哥们儿，但是有一方却对另外一方动了心了、 哦、 但那一方呢可能还有一个朋友，他该表白不表白啊？ 你说哪？你说他那这铁瓷哥们儿表白不表白、 嗯？这男方该不该表白啊？这哥们儿， 表白呀、啊？为什么不表白呀、啊？ 但是那女方有喜欢的呀。如果表白了以后做朋友做不了，多尴尬呀、 啊！那也得 PK 呀、啊！你这么内耗，你不是耽误你自己吗？再说也对不起你自己啊。 那这个女朋友，女性朋友，她可能对我没有感觉，不来电呀。我这表白那可不就打水漂了吗？ 就想一辈子就当一个这么暖男备胎， 哎， 男闺蜜放旁边。 对， 是吧？ 你说该、 哎、你想好了吗？你最后的底线是什么？一辈子都这样，你心甘情愿吗？ 要我就表白， 对吧？ 对，那就说明你不心甘情愿了。 我不表白，我不知道结果呀、啊。 你不知道失败呀、啊， 对吧？因为你的内心已经不纯了，你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已经有了爱恋了。 对呀、啊， 尽管她还爱着别人， 嗯， 但是你这种情感能抑制得住吗？你看我们当时追的那个《爱情的边疆》， 嗯， 那个万生，不也是这种感觉吗？他最终他还是勇于表白，尽管那个文艺秋不喜欢上了那个维卡嘛， 嗯， 但是这个万生还是勇于表白啊。 对，而且我觉得你身在情感当中，这女性难道就真的就像这艾若曼这样吗？就你浑然不觉吗？这男的喜欢你，他要不天天喜欢你，他干嘛天天追着你，又接你又送你又给你收拾屋子？ 对， 他要不喜欢你，他干嘛干这种事儿啊？如果女的装糊涂，我觉得是不道德的。 而且你看那个《爱情的边疆》那个戏，那这个铁石心肠啊，也会被这个精诚所致的爱情所感化呀。 对呀、 啊，最后还是在一起了。虽然他不喜欢那个由李乃文扮演那个角色，那如果这个万生要再追一追，不也就在一起了吗？是不是？ 嗯。 所以，如果你们俩是男女闺蜜的关系，你又喜欢了其中的一个人，他呢目前喜欢另外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时机到了你就表白，让死缠烂打。毕竟你的机会是吧？你跟他的交往，那都比他们俩之间要多得多。 你占地利嘛、嗯、 当然 在这个剧里就是地利嘛、嗯、 失败也是有可能的啊。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可以一搏、嗯、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但如果说以这戏为例，艾若曼，这个艾若曼不是一直喜欢一个 诗歌 偶像嘛，对吧？ 嗯， 他心目中的偶像，据说这个戏那个偶像还得再出来啊， 就得杀个回马枪， 就他那个梦中情人出来了怎么办、嗯、 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 PK 了。 哎，我都想好了 啊、 嗯！好像在某些电视剧里面和电影里面有这样的桥段，那个偶像出来之后，艾若曼可能会这么跟自己说：“谢谢你，在我的最好的青春给了我希望，看到了你，我想我这个梦也应该结束了。” 不是， 这时候才发现，对他最好的， 哎， 他一直没有忘记的，恰恰是他身边那个男闺蜜。 就是那个人出来之后，他重新看待了一下自己的感情，他才知道、嗯、哦，原来我爱的是谁，发现我和我的男神在一起其实经不起柴米油盐，是不合适的，反倒是我身边这个我不太待见的男闺蜜应该和我共度一生。 你看看啊、嗯、 一般都是这个套路嘛。 对，我们俩就进入套路了。那现实呢？ 哦，现实啊， 嗯，现实什么可能没有？你那天说什么姐弟恋不看好，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同学聊天、 哦、 我才发现我有一个同学，女同学找了一个比她小6岁的弟弟。 她现在多大了？ 我同学嘛、 哦、 跟我差不多大。 52。 对， 我觉得要是52 退休了， 我觉得她要是52还能这么幸福的话，那就说明对了呀。 我觉得52、 啊、当然我这样说不好。 哎，不，我觉得 幸福一天也算对了啊。 你让我说 啊， 我觉得52跟46倒还 OK， 对吧？但你要说 52和46 OK 吗？女的52，男的46。 那你要说女的30，男的24， 我觉得正好 OK 啊。 这 OK 啊？ 当然 OK 了。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 嗯， 越往后看的越明显。 然后我们那个同学的老公求了3次婚，或者是隆重的追了3回，人家才答应的。 哎，你还说呢？我身边有这样一对姐弟恋， 嗯， 就是这个姐姐已经带着孩子，自己是一个单亲妈妈， 然后多么伟大呀！ 然后这个弟弟呢是一个体育老师 啊， 他们相差5岁，他就是把身边的任何艰难险阻，来自父母的、哥们儿的，通通抛去了， 嗯， 然后就是非常坚持要和这个女的在一起。 对呀、啊， 然后他们现在有第二个宝宝了，很幸福。 真的，哎、嗯，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人啊，一说太多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玩，他带着他孩子一起，孩子可能上中学了，突然来了一个小弟弟，比我还小。 啊， 然后他们俩在一起了。 他们差多少岁？ 得差一个孩子吧。 孩子多 得差一中学生吧。 哦，17、18岁哈。 啊， 那就说明姐弟恋其实已经很多了，就是咱们不要少见多怪。 但是得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对吧？不能像这戏里的安卓这样 啊。你我以为是女的拉皮儿了呢。诚信的基础上。 建立在没整容的基础上。好了啊、这个爱情进化论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哈，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话题要跟大家来探讨。下面我们来说说最近在地铁里，在这个电梯里面都能听到别人议论的戏，叫《延禧攻略》。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天山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延禧攻略》啊，这部网播剧现在成了热门话题。它讲的是什么呢？女主叫魏璎珞，是由吴谨言饰演的。这女孩呢，长得也不好看。用我们同事啊，就现在死追这剧的一同事的话说，就长得比较怪，不是那种传统的美艳的那种类型。这个女孩为了替她姐姐报仇，潜入了宫廷，然后追杀凶手。以往的宫斗剧，这女主都是一开始非常纯真，比如说像甄嬛，天真无邪，但慢慢觉得这样生活不下去了，慢慢的黑化。但是《延禧攻略》可以说把剧情反过来了。我进入宫廷的时候，我就非常强势，我就睁着一双复仇的眼睛， 所以给人一种新颖的人设。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观众他看剧的感受。 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完整的看过这种宫斗剧，严格意义上来说，《延禧攻略》应该是我看的第一部这种宫斗剧。然后目前为止，它更新的每一集我都看过了，然后我还甚至去上网上找到它这个剧的梗概，然后来了解。然后我感觉这部剧呢，制作是非常精良的，而且从前几集来看，这部剧对主角，就是对这种女演员的设置，也和传统的剧有很大的不同。它摒弃了那种传统的，就是玛丽苏啊，就是现在的这种当红的剧里面，就是女主角一定是要有那种主角光环环绕的那种很多男的都爱她的这种荒谬的设置。这一剧呢，改变成了这个女主她自己一直在自立奋斗，然后呢和别人就是和这种恶势力做抗争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奋斗的剧情，我感觉非常的就是不一样，与众不同吧。我感觉这部宫斗剧它从就是包括它的这个服化道啊，就服装啊、化妆啊、道具这方面都非常的用心。你像它的这个色系，之前一直在说跟传统的那种大红大绿的配色都不一样，这剧采用了那种莫兰迪，就是比较舒缓的那种颜色配色，这一点让人在看的时候观感上眼睛视觉就会很舒服。然后同时呢，它又很考究。然后比如说像是就是这种传统的满族贵族，他们要扎三个耳洞啊，然后包括乾隆皇上他非常喜欢在名画里面盖很多的自己的这种印章，剧组也非常用心的把这个环节加入到这个乾隆就是皇帝他日常的生活里面，然后让大家在这种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会了解到历史上的这种就是小故事吧。然后同时他这个剧里面还嵌入了很多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环节，比如说像是河北的那种打树花呀，包括传统的这种刺绣啊、苏绣，它都在这个剧里面有一些篇幅去介绍，然后大家在看剧的过程中也能了解到它这个很用心的这些史实，包括跟这个这个剧本上的这种历史都是相融合的。那同时呢，这部剧的选角我非常满意，因为其他的那种剧吧，大女主剧一般来说，像是同期播出的一些其他的宫斗剧呢，他们的女主角可能都是非常知名的女演员，与此同时呢，她的配角就只能选那种她的片酬相对低的那些新人角色。那这部剧呢，她相对来说，她的这个我了解到，在网上我查了她的这个背景，他们在演员的投入上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很精心细选的，就是挑了一些非常有实力的演技派，像是秦岚跟这个聂远这两个人，已经很久我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两个担当主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剧本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来撑起这部剧，然后前期包括像谭卓这些电影里面就是实力派，他们来撑这个剧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然后同时带了很多表现很好的新人演员，这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就是我没有看过这些人演他们的演技，那他们也不是一水的整容脸，他们的这个演技也非常的可圈可点。那同时呢，就是他们在后期的这样的就是这种剧情进展方面吧，然后设置的也非常的紧密，每一集它到结尾处都恰到好处的把这种最具有这样的就是戏剧效果的这个结尾给你展现出来，让你每看到剧尾的时候都会想啊，下一集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我感觉我整个情绪都被这个剧调动得非常的好。 哎，可见这观众啊，还确实对这戏上了心了。